讲普通话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阵风呢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呢15度，最小相对湿度呢15%。那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呢最低气温是3度，最大相对湿度呢40%。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预报呢，今天下午北京地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呢可达四级左右，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的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一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空置税呢在国外啊很常见，那在国内呢其实也已经讨论多年，但迟迟呢没有在政策的层面开始执行。那记者采访时发现啊，说这个空置的界定呢确实是一大难点，而且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难以操作。另外呢，中国房地产的这种行业情况也是比较的复杂，也使得相关部门呢对这一个调控的工具呢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那空置税能否提升房屋空置成本，以减少投机投资性的这种需求为市场所期待。那么到底什么叫做空置税，那对于楼市呢是否会有一些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来邀大家呢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而且确实最近讨论的比较火热哈。所以为此呢还是请来了一位专家，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爱丽森中研资讯有限公司的洪文平。洪先生您好。 哎，周老师好。高老师， 没事儿，经常跟周杰一起跟大家聊一聊， 都熟了。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跟这个洪先生一起来聊一聊哈，就关于这个空置税的一些情况哈。因为最近呢，大家其实听到也很多啊，虽然我们国家还没有说完全落地， 对， 但是这个空置税呢，其实一直也在讨论当中哈。 是。 所以我们来聊一聊吧，就目前这个北京或者说咱全国中国这个空置税的情况怎么样？到底现在？ 是这样啊，就我接触理解这个空置。 之税啊，应该说是十年前我们都有所接触。 嗯， 我个人来讲，我根据这上十年的这个我们的理解或者观察来讲，包括我们也接触了很多行业内的人，包括国家政府内或者是有关研究的机构，大家都相对来讲是比较看好，从理论上讲是个好事情。 嗯， 从眼前来讲，还有一个是我们现在房产税的问题也有些难题。那么相对来讲，从国家长远来讲，就是资源利用啊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我个人来讲，我是赞成国家在这方面是尽快探讨实施是比较好，对全民对于未来都是非常好的事。 嗯， 但是我大概说一下，目前就是比较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性的有个这个仇宝兴，是原来我们住建部的副部长，他是也是最近啊这个发过有些文字，也有这样的材料，在网上也能搜到。他提到这个我们现在对这个房地产这个泡沫的控制问题呢，是最好的办法，相对来讲给出了一个控制税的办法。 嗯， 比方说那个上次在这个博鳌亚洲论坛上，他也表示了，就是目前调控手段来讲，从我们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大家通俗的理解为所谓五限，是吧？ 嗯， 他比较像从市场管理讲比较有效，比较见效，但是在长效机制上相对要弱一些。而且是你比方说现在眼前房地产相对来讲应该是困住了，困住这种上涨的局面以后，那么下一步怎么做，这就需要长效机制。国家也是反复提长效机制，那么长效机制我认为在空置税这个问题上是比较好的一个东西。 嗯，那说到这个空置税啊，那肯定也针对房屋的一定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很多朋友问了，说那空置税主要针对的是什么类型的房子？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可能有三套房，比如哈有三套房，我自己自住一个，那其中两套房呢可能我租出去了，这个算吗？或者说我现在我自己自住一个，其他两套房子我就在那儿搁着，这个算吗？ 第一个不算，第二个算， 是吧？ 对， 所以就是他这个空置税到底针对的是什么样的这种房子啊？ 对，说起来这个事情比较复杂，但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我们作为一般的听到这个概念，听到这个词来讲，其实很好，也是很好理解，空嘛，就是没用嘛， 没用， 实际就是空，没用，没使用，并不是说是你的房子你没用就不算空，你哪怕借朋友住，或者是甚至我认为啊，甚至没有租金。也可以啊，捐啊，是不是？ 嗯， 那也算是不算空置，就这意思。 就只要 发挥价值，对，这是理论上讲，其实很好理解。当然，从执法啊，从如果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国家最后执行层面来讲，那肯定有很多具体规定， 对， 肯定要落实，就是在执法的程序上或者操作上怎么样的有手段。那么我大概说一下目前就是国际上的情况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中国我们是个改革开放这个发展中国家嘛，那么相对来讲，在很多政策上它是已经有些有参照的东西，比方说这个简单说一下，法国、日本这样的国家，它这个在城镇化的高峰过去以后啊，就是这个人均住房面积，它都到了一个，比方说一般的国家是35左右平方米，是吧？我们国家最近的数据显示，很多数据显示也已经超过这个数了，所以相对来讲，也就加上这前几年我们大家舆论都讨论，大家业界都讨论什么鬼城现象、空城现象都比较严重。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所以这个对空置税这样一个概念，现在要提出来，我认为也是非常恰当的、非常的及时的一个事情。尤其是我们现在一线城市，将来这个如果我们空置的问题不解决，实际上我们很多资源都浪费了。 嗯，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空置税确实应该，尤其是在一线城市应该要尽早的来讨论或来看酝酿怎么样来实施。 嗯， 哎，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这个空置税出来之后啊，可能还会促进我觉得这个租房市场，是吧？ 当然了， 就比如说因为有一些他可能不能住那么多房子的人，他可能就会就尽快的加入到这个租房市场当中。 他直接效应就两个，一个方面就是让我们买了房子不敢空，不敢不用，是吧？ 不敢不用。 第二个来讲，挤压住我们有一部分人把这个房子就是在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最近啊，大家都也比较敏感，比较关注，就是这个租金上涨问题。租金上涨其实有个原因，也是因为有一部分房子困贷了以后资源就闲置的。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是如果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相对市场上供应量就大，租房市场 哎， 那么租房租金这样讲就相对有条件来这个降下来。 嗯，所以说呢，现在呢，可能我们一直也在讨论这个关于这个空置税的一些情况，因为它的这个好处，刚才我们说了啊，还是挺好的，对吧？ 对，我认为是非常好一个事儿。 对对对，所以只要是您这房子别空着。 对，现在就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问题在怎么样的界定空置，怎么样的用什么样的概念，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哪个房子是空，这是比较难的。再加上现在我们说透点，我们这个实际哪个国家都一样。你比方说来采信， 怎么样的数据形成，这实际上是我们也争论了好多年，但是目前我认为比较乐观的，我认为还是比较好在哪儿呢，我们现在有互联网，有很多数据来源，有这样的一个渠道，不管是我们传统的调查或者统计政府这个渠道是吧，我们国家政府机构是一的非常细，有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的互联网大数据的整合，那么我认为是可以做到，还包括我们这样的也调研公司存在，它应该是我认为三个方面都能够做到，应该是能做到。 像这个界定啊，这个可能它也得有一个，到时候等我们也是等具体的出来哈，因为有些朋友说你说空置，比如说我在找一个租户，下一个租户中间可能我会空置几个月， 那这个 对吧， 这是应该允许的，就是在租赁这个转期的时候，还有有一些装修啊， 对 这样的情况，它有个空置时，我看到的资料现在目前是应该说是一般是允许半年，就是半年内一般都不能叫空置，哎，这是正常的。当然了，也不是光你说你简单的就是困，你假如你都专门钻困子啊，就是我就六年，六个月再装修，那也不行，它还是有些其他指标的，应该是多个指标来证明这个事儿。 对，所以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聊一聊，看看比如说国外到底是怎么来做的啊，或者已经落地的怎么做的，我们也举举例子， 具体说一下。对 对对，那下面我们来先说关于这个征收的事儿啊，因为这个可能大家也是比较想了解，虽然说我们国家还没有落地，但是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其他国家，或者说我们其他我国其他省份已经这个落地了的啊，你比如像我国香港是不是今年就已经开征这个空置税了，我们也可以来聊聊他们。 对，香港这个呢，今年是也是刚刚开始，这个它现在标准是基本上是年租金的2倍，这个数基本上也是温和的，跟这个国际上其他的地方也是比较温和的，它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它是像与可比的有哪些国家，有些法国呀、澳大利亚、英国这样的国家，它都是在，而且都是很成型、很制度化的来征收，大概这个在国外啊，我这是大概是标准是这个10%，第一年是10%，然后现在的第二年它就增加了，比如说12.5%，然后第三年又增加了30%，就是它越困的时间长，税金越高。它的目的很简单，其实这个征税的目的就是让你困不成。 对， 让资源有效利用，这个道理也是很简单。香港这个今年6月份开始这个征呢，基本上它也是一样，一年这个有三个类型吧，一年或者是有困制一年以上，或者是没出租力，或者是也没有自住力，这三种情况它都是要征。它的标准是就200%的征，就是按这个年租金的，就是2倍呗，就是这个数。它的名词叫啥？叫额外差饷。是这样个概念， 额外差饷， 它等于说是原来它有个差饷的概念，又有个额外差饷，它是原来差饷相对土地税，它然后再做基层又增加了1倍，大概核算出来的占房价一般是5%左右，大概是这样个数，所以这个对于这个你要是困制的话，成本很大。 那对，对， 越困制时间长越糟糕。 而且本身我觉得香港的这个税还是挺高的哈。 对，是它就是比较高。 对， 它不高达不到效果。 对，确实是你，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应该这样， 对， 能遏制很多这种投机打把的人哈。 对， 比如有的人好像以前经常一下子买个几十套房子是吧？你像这种情况的话， 这前几年很流行那个 什么，对， 是挖煤的，买一栋房子这种， 对，所以就 很可怕的，对。 没错没错， 你看香港它这个。我再说一下，香港它这个征收方法它是这样界定的，就是你的房子拿到手以后，就是达到12个月，这一手的房啊，达到12个月，然后每年你必须要正常的向政府这个申报，就像现在我们现在这个公司要提交个年报差不多吧，就是备案这个意思。 每年年报。 哎，对，要形成制度化，你每年都报，然后只要发现你6个月时间没有做居住，或者是也没有出租运的话，那么就报你这个房子，它的统计上讲就定性为空置的了，然后就要交这个空置税了，所以它也是比较清晰的。 所以像关于空置税啊，这个到底有多高， 对，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事儿啊。咱也只能，当然现在国家也说了嘛，还是没有落地，只能从国际上我们来看， 对吧？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来讲，就我们判断这个高低啊，就是百分比的话，一般是来国际上的标准是5%-10%来，就是这个空置收益合理，相对合理。 那咱中国呢？ 我们中国现在实际上没有这个数，没有这个数呢，是有一个参照的数，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行业大家业界人啊讨论啊，大概是要高于国际上的。为什么高于呢？我们中国有些特色的东西。这是我也是我们理解为也是一种生活上的特色，比方说这个我们有确实我们中国人这个孩子啊上学有一些，比方说到城市里他买个房子这种情况，还有结婚，有些是提前结婚，有的孩子还没到结婚年龄他提前把房子买了， 那这个期间的这个怎么界定？它实际不是有意的控制，但这是它这个储备。所以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来讲，实际上要应该是一个这个区间要相对大一点，相对大比较合理。 您说的这个情况，可能我们到时候等真正出台的时候，可能也确确实需要考虑。就像刚才您说孩子上学这事儿哈， 对， 比如人家本身人房子可能在这个稍微五环左右的地方，对吧？ 对啊。 但是呢，我上学我可能得在，比如说东西城是吧？ 对， 可能在二环。 有这个问题。 那我有两套房，那可能我一到五可能是在这个二环里面，周末呢我可能会在这个， 这是最复杂的事。 对，所以呢这样的话，这个怎么能去界定它是 这个？就是这是也就是我今天上午完跟有几个朋友也讨论这个事，这也是我们未来制定政策最难的问题。就是我们中国有很多这种情况，你刚才说的一种，就是城市当中都说还有上班问题。 对对对， 人住在西边到东边，他有可能要就要住两个地方。还有我们原来是流行的所谓五加二，是吧？郊区星期六星期天到郊区居住， 对， 这他就有可能占两个。 而且还有远地儿呢，比如说有人在海南买的房子， 对 是吧？ 对， 那可能我们也住啊， 是， 可能我住少一点而已。 所以这个有一个数据嘛，不是那个，这是也有关部门的这个也是比较权威的人说，是，比如说我们用电啊，用了多少电、多少水啊之类的含量，它怎么定尺度有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一年可能就是你说海南买房子的这个云南买房子，他一年住了四个月， 对， 你说他没住吗？ 他也住 了，对，所以这都是未来要探讨的问题。 对，当然我觉得空置税是个好事儿，当然我们也要考虑方方面面的一些情况，也不能说因为空置税而导致很多人的生活不便啊，或者等等的一些问题。 因为总的来讲，我们的目的是不造成这个两个，一个是空置，一个是资源的浪费，还有一个是把资源。一部分人小部分人占有了以后，开始好多人没房子住， 对， 这是最大的一个社会不平衡问题。 没错， 所以他把这两个目标只要实现了，我相信将来的政策制定，他会设立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比重一个空间。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来聊聊关于这个空置税的事儿啊，大家呢其实也可以探讨一下嘛， 对 吧？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大家怎么想的哈，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下。当然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哈，我觉得这个政府肯定会有一个特别合适的这个方法给我们，因为毕竟呢，不是说让大家这为了这个空置税而空置税，而是因为刚才说的一些原因。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就也就这么一套房，或者说我们就顶多两套房， 对， 是吧？ 对一般老百姓没有一点影响， 对， 就是包括前面大家担心房产税一样的道理。你房子少，没有一点影响，它其实解决的是多房子的多占有财产。 当然，我觉得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种，比如说我城外有一套，然后我城里有一套，或者说哪怕比如说我在其他这空气好的地方。海南云南是吧， 对， 我有一套房子，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应该政府会有一定的这种考虑吧，因为这个确确实实是真实存在的，毕竟我们还是想要享受不同的生活嘛， 对 吧哈。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大家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的公众号呢，大家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然后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包括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呀等等，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告诉我您的姓名、电话、房子的大概位置，就可以了。为什么说到这儿呢？就是因为正好也是今天啊，包括昨天也有听众朋友，就问说，哎，我们家房子装修了，今儿能来吗？我说这个咱得提前约啊。 对，是。 对，因为这个我们的老师们啊，这个人数不多，因为能找到一个真真正正全方位都能给大家解决装修问题的老师。挺难的，说实话，而且这个老师还不能是在任何的企业里面，对吧？毕竟的话，我们是一个公益活动嘛，所以那如果这样的话挺难的。因此，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这个报名，包括提前的这个预约。因为现在大家排队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因为到一个人家里可能一说就得半天，对吧？包括把您房子改造的一些建议呀、想法，包括问题都可能给您解答得很清楚、很详细。那这其实挺费时间的，不是到您家里看一眼，我马上就走这个。 是的， 对，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的进行报名哈，提前来进行预约啊。所以最近要装修的，还有就是包括明年春天开春要装修的朋友，您要赶紧的这个报名了啊，记好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面还是继续来说这个空置税的事儿哈。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空置率在5%-10%可能是比较的合理，对吧？然后呢， 这是国际标准吧， 国际标准，10%-20%就是比较危险了，超过20%就是有点严重。 我在 我得说一下大概啊，目前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我们国内目前的空置率的这个数据到底是多少。 嗯， 这个数据啊，大家业界非常争论也很大。现在目前相对影响比较大的有一个数据，就是西南财经大学的这个数据。 嗯， 这个数据呢，我们也都参与探讨，我也比较赞成他这个数据。比方说他说了两，我说两个数，一个是北京大概是19.5%，上海是18.5%。 18.5%。 这个数为什么我比较赞成呢？因为我们做调查嘛，做市场调查，我们有每年都有很多对业主的这个市场调查、问卷调查。 嗯， 我们里面也有不少调查项目也有这个数据，就是问，就是你的房子，你目前的使用情况， 嗯， 就是租了还是自己住了还是等等。我们最后统计了，也有类似的参照推断的数。我们推断的数这几年基本上，我们应该说截至去年，我们的数就在大概一个模糊数是20%左右。 20%左右。 所以他这个数跟我们这个也比较温和，这是一个。还有另外，我们今年参与的这个经济日报社的有一个课题。一个课题，他是做这个家庭财富调查，这个调查里面也涉及到房地产问题。 对， 当然他没有专门去研究这个问题，但是里面我现在也在建议他们适当的也来涉及一下。这是大家应该啥意思？国家还是我的专业机构现在都在探讨的问题。 嗯， 所以这个数，我们如果说是假定这个19点多或者接近10%个数是准确的话，这个数你看跟国际那个空间是大于它的。 嗯， 就说明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了。对，而且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聊一聊啊？就是。相对来说一线城市是不是稍微好一点，就是二三线，就哪怕三四线是不是更多一点？ 是，这是肯定的。 对对对， 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你看北京这样的是相对来讲它还是人多嘛，人来的多，人来的 需求多嘛， 对，需求多，所以它怎么坑，开玩笑就是有的可能不想租，但是他亲戚住啊，有这样的。你比如上次任志强都有个节目他都说到，他的房子他有三套房，他其中有套房子送给他一个什么他孩子的姑吧，就是他妹妹吧住了，就是他不收房租的亲戚，他就是有一线城市这个房子运出还是比较多，相对小。现在最可怕的其实就是三四五线点这样的城市，这样城市像我们一般的稍微打听一下熟人亲戚当中都有这种现象，房子有但是人走了，人到大城市去了，或者有的出国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这个空置率来讲，实际是国家确实需要一个比较深层次的研究。现在我们觉得各种研究机构都在探讨，这都是说明也是一种前奏。如果把这个事摸准了以后，将来国家制定一个比较好的政策，应该是个非常好的事。我再说一下这样的，现在我就说我们专业机构现在既然在探讨，它有这个从定义科学上讲，这个理论上讲，它有这样一些说法啊。 嗯， 比方说这个外国的这个计算空置率是怎么计算的？它是不是把这个住房或其他商品房的全部存量作为分母，哎，百分比嘛，我们要算这个比例嘛。 对， 那分母是谁？它就是个，就是所有的房子这个存量作为分母，然后把一级市场就是卖的这个房子代售或代租的房子作为分子，这是普遍的国际上的一种算法。我们国内是怎么算的？我们国内的大概一般的认为是空置面积除以这个当年商品房竣工的面积来计算空置率。 嗯， 有的是这个用空置的面积除以这个3年前竣工的面积之和，反正这口径不一样，就是分子分母大小不一样，但是道理基本上都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单位面积的有形的建成的住宅，房子不一定是住宅了，那包括是商品房，包括其他的都算啊，总的来讲，要到底有多少比例的是没有用的。其实核心就是这个问题。 没错。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到时候也会增加一条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按规定哈，北京如果是夫妻之间，他现在不是可以允许有两套房嘛，对不对？是不是到时候可能会把这个两套房的这个名额可能是不是会想到这个空置税里面去，对吧？ 你这个一说我有点紧张了。就是我们现在看买房子，你看有的买房子离婚这种现象，就是我们说实话，我们国家现在就是这个涉及到很多问题比较复杂，是房地产也是比较复杂，就怕是大家制定制，所以制度一定要细，制度不细的话，到时候还是有人钻困子，一钻困子就麻烦。 是。 你说这个夫妻名下这个，它又涉及一个问题，就是谁名下多少房产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制定政策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没错啊。是，虽然现在还没有下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积极的探讨，大家有什么想法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哈。大家可以直接的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说了怎么去计算哈，那我们也来看看国外是怎么来征收的。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吧， 我说了一下香港，不是外国是法国呀， 对， 其他几 个国家，说了一个我国的香港，说了一个外国的法国。 对，然后我再说一下，就是再具体说一下，像法国它是就是10%，我再说一下，就是12.5%，第三年15%，这是一个逐年涨的一个数据。然后还有其他地方， 其他地方这个也是道理差不多，你比方这个墨尔本这样的，这个他是这个是也是六个月，他是六个月以上就来借地，然后第一年是这个百分之一，他也是去增加啊，增加的1%。那么这个政策一样，他到第二年他都也是一样的去增加，都是增加。英国是长达2年以上，他是时间稍微宽一点，就是要困到2年以上的，他就要涨，也是一样的，增一倍，就是两，就是乘以二的一概念，跟香港这个差不多。荷兰是困制1年。然后，他这更狠的政策，他是可以允许其他人居住， 就是这个挺有意思啊， 不是征税了，政府给你房子拿去跟别人住了。瑞典也可怕，瑞典是，就是你只要困制的话，然后一样就是把房子给别人住了。 啊， 这太可怕了。 对，这个也很有意思。 但是我估计他也不至于把房子就白送给别人住，但是反正你 但是你可以让人住， 对，你带别人住不能闲 着，产权可能不给。 对 对 对，我估计是这个意思。 这很狠， 挺有意思，挺狠的。对 对，我觉得只有用这种狠的方法才能够遏制一些东西。 我说一个小事，就是这跟房子没关系啊，就是这些也是大家都经常议论的事儿，就是好像说我们那个国内的人旅游到欧洲去，吃饭浪费一大桌子菜，点完了回来欧洲这些老人都批评我们人，就说我们浪费，有的还真告了，还报案了，报警以后报警他来真罚款了，他实际反映也是这个问题。 对， 就是在欧洲一好多国家，他是很珍惜自然资源，他觉得你虽然你花了你自己钱浪费的东西，但是你浪费是我们的资源，所以这个我们的房子更是个资源问题， 没错啊。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我们就是我们从一定要理解这个道理，资源税的本质是啥。 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好很多了，吃完饭打包了是吧。 对，但现在这个 慢慢的改善了嘛。 对 啊， 是。 好的，那我们由于时间关系呢，上半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哈，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来说说关于这个空置税的其他事情，我们一会儿呢马上回来。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秋冬交替一生病，提高免疫是关键。为回报广大顾客，千牌灵芝茶、千牌灵芝怡腾胶囊将从11月2日至11月5日在各大专卖店隆重开展优惠大酬宾活动。 买20盒千牌�灵芝茶或怡腾胶囊，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2019年健康台历赠送。 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11月2日至11月5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计划。同样，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把您的电话、姓名、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我们下半段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从北京市通州区了解到呢，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产生发展呢，将聚焦高精尖。目前呢，已经储备重点的高精尖的产业项目的大概是60个。那根据这个副中心的功能定位吧，未来呢将打造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科技创新四大产业板块。高质量、高水平的产业发展呢，也是城市副中心发挥科技创新作用的一个重要的支点。 是。这个应该说比我的判断也比较理想，就是基本上吻合。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北京除了我们核心的这个主城区之外，这个北京市政府也迁到副中心，那么副中心实际上是一个相对是一个新的天地吧。那么北京市政府未来的中心或者城市建设，它肯定有个定位。那这个定位实际上跟我们这个中央政务区的这个定位呢也有接近的一面。你看啊，这个行政办公、商务服务，它其实反映的是现代服务业，然后文化旅游或科技创新其实也反映的是一个作为一个政府为中心的一个文化或科技创新的一个怎么说呢，最原先最核心的地方。那么将来北京市的发展来讲，在通州副中心当中肯定是应该说我们从这个业界参与来讲，应该说是文化或科技还是最具有含量、最具有潜力的事情。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是也是我最近也跟几个朋友介绍，也有外地来北京准备来北京设总部的，我建议他们是要重视是副中心潜力很大。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原来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原来是相对一个带着处女地吧，这个意思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所以来讲这是应该是比不错的。 好，我们来关注第二条信息啊。石景山区呢八角街道的金辉苑小区的160多户居民入住已经10年了，但至今呢仍没有办理房产证。究其原因是位于小区东门外的待征绿地呢被大量的建筑设施所占用，而且呢其中不少是违建。那居民们呼吁说尽快的腾进这个待征绿地还绿于民，并顺利的办理房产证。最近呢也是很多记者吧也是赴实地采访和调查哈。 这又是个麻烦事， 对违建的事儿。 这几年北京那个在清理这些违建方面成绩相当大。应该说是最近3年吧，以前好多地方脏乱差的地方现在基本上都清理得很好，城市应该说是环境非常好。但是呢像这个石景山这种情况，石景山我也是比较熟悉，也经常去，印象当中也比较算可以理解吧。那地方原来那个有些这个尾巴性的东西多，就是一个死角还是不好解决，有些根上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个说个违建问题，实际上是这个是应该说是本来是规划是绿地，然后他这个应该说是违建来把它占有了。那么这样的话老百姓呼吁这是对的，所以政府现在在这方面肯定是要怎么样的把这个地腾出来，这还是要下点功夫。也是人们应该关注的生活当中也算是个比较实际的问题。 对，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代办公租房9万起，外地户口社保满3年，花18万即可任选朝阳房源，名下无房可终身居住啊，等等等等这些信息哈。按说公租房本是为了解决咱们市民的一个住房困难的一个福利性的这样一个政策，可有些人呢却做起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公租房的生意啊。 暂时有人对。 那近日探访发现，一家呢号称是公租房申请全程代办的公司呢，这个客户还不断哈，他们自称是什么各种友人之类的。说什么经济非经济申请人只要花钱您都可以通过审核插队看到房源快速住上房哈等等这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应该加大对这种的一些力度哈。 这就是麻烦事。所以就是在我们中国人流行一句话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说实话这个东西也是没办法的，好多事情不好搞。现在在这个里面是我你比如说刚才说这种信息我们有时候我也收得到。就是所以尤其是在目前不是最近整顿这个中介市场啊与这都有关系。 如果这一些就是村政府的意愿来讲，肯定是要做的，但是呢就是怎么样把它做好还是有难度的。公租房它这样做的话确实是个非常祸害人的事， 对 的，把政府的目的扭曲了，把老百姓好多困难家庭的需求也给你诞生了，所以这个焦点我认为还是在中介上下功夫。 好的，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消散，那近期公布的相关数据呢也有所体现。26号发布了一个报告啊，说这个一个报告监测的100个城市的一个新房成交均价同比增幅呢已经连续14个月保持收窄的态势，房价环比下跌的城市的数量在近2个月呢有所增加，9月呢升至了31个，9月份的楼市库存规模也是明显增长，属于近45个月以来的一个首次显著攀升。 哦，这个基本上是温和目前的这个市场行情，应该说是最近半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你比方说我们原来观察的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京的二手房，实际上还是最近一年都是基本上处于跌势。那么他现在说的这个数据来讲，反映的最近这个很清楚了，就截至9月份的数据，应该是就是跌的跌价的是越来越多，相对来讲集中，这也是跟我们预期也比较正常。像最近有好多网上一些谎言，所以谎言就是说是要这个限购，这个说解掉限购，实际是不现实的。国家现在在房地产调控上政策非常明确。我的观点是啥意思？就是你让国家，如果是我们现有的限购政策如果取消的话，肯定是要有长效机制来替代的。它不可能是再把以前辛辛苦苦大家好费用了很大的劲儿把这个有些政策制定出来，又把它轻易的放弃，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谣言反映了嘞，当然也反映了一个实际情况，现在企业有点着急，就是有些企业压力比较大，所以也可以理解，但是就是幻想不要有，我觉得不能没有幻想啊。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后一条信息哈。10月26号呢，记者从北京市规划国土委了解到哈，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分阶段并联办理即日起，在海淀区和西城区同步开展试运行，预计12月的中上旬，试点经验将推广到其他区，届时将全面的实现北京市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改革，并联审批一网通办理。 这是个高效，提高政府高效的一个很明显的大的举措。这我也有点担心，这个消息看到是整体感觉是好消息，但是我也有点担心。你比方说我现在我都遇到过这样事儿，就是我们这有个手续政府部门批，原来都是人工批，现在是电脑，有时候也挺费事的，就是比方说你这个电脑它这个系统运作不好，哎，就有点麻烦。所以现在这种政策的，目前在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这种电子化的这个行政当中，现在存在有一点小问题，就是怎么样的让它这个技术更过硬一些，更熟练一些，或者是有些大的日子出现之前，是不是做一点怎么说呢，模拟训练一练，这样可能更好一些。我有点担心这个事，整体是好事。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些关于房产的问题，尤其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空置税的事儿哈，欢迎大家呢和我们来聊一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包括其他的问题想问的话也是可以的哈。同样安居好声音啊，留下您的这个问题就可以了。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把您的电话姓名还有房子的位置以及要装修的时间告诉我们也是可以的。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说这个空置税哈。那刚才我们说了很多，那说到这个如何来界定这个空置哈，刚才上半段其实我们简单的聊了一些、 嗯、 对，像什么入户访问呐、电话调查之类的，是吧？当然可能也会存在一些这个不太好界定的一些区域， 确实是个难题。 嗯， 但是呢，现在形势的所迫，或者是国际的大形势所趋，是吧？ 嗯， 我觉得是早晚要实施，我认为是早晚要实施。我们国家是个人口大国，资源还是相对紧迫，那么我们也想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国家的长远战略来讲，我认为是必须要做的。我大概说一下，总结一下啊，这个目前怎么界定空置问题，大概有这样的几套方法，其实大家都在做，这是政府还没有把它形成一个政策而已。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2010年这个 我们这个北京的住建委啊，曾经开过一次座谈会，座谈会这个专门讨论这个不住不租不卖这种空置房怎么征税的问题，实际上是2010年都讨论了，你看现在7-8年了。那么实际上在讨论的会上，大家就是做有关部门领导，就是住建委的有关的当时的领导啊，都是一致赞成的，就这是个说明是政府不是没行动，实际已经在探讨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迟迟没有界定，没有来，主要是一个问题，也是就是数据问题，怎么来界定，界定的方法，还有这个最大的问题，我们到底有多少空置率这个数，我刚才说了一些数，但这个数都没有被定型，都是一种探讨的数据，讨论的数据。那么现在我说一下大概啊，目前有哪几个数据比较权威，有一定代表性。一个是我前面说到西财的这个他这种方法，这个方法跟我们差不多，他其实是用的入户调查，入户调查加电话调查， 嗯， 就是这种访问数据其实来源于被访者的自述，就是个人，就是说我们电话或者走访入户了某一个家庭，哎，由户主来反映自己的情况。我们数据也是这样的，就是问这个业主本身你有多少房子，你的房子运出怎么样，然后通过这个数据来界定这个空置问题。还有是国家电网的这个用过一个方法，是这个大家在舆论上前几年也讨论过，就是用电，比方说他有个数据是一年一户用电不超过20度定位有控制， 嗯， 所以这里面也有这个空间。这里面有的人他就是浪费啊，两个设备、两个冰箱什么的一连的，还是用的呀。 是， 所以里面就是你如果我们是上回政策先后对策的话，它还有操作的空间的。 嗯， 好，也就有漏洞吧，这个意思。 对， 另外是个一个这个微信上一个微信公众号一个贾先生，他这个说了一个概念，就是如果这半年或者一年电表这个不赚，是一种控制。哎，这个也有点比较硬的一个指标啊，也但是一样，它也有刚才说的这个空间问题，还有这个是也有人建议是利用让当地居委会啊这个干部去监控，实际上呢说的比较好，但是实施起来也很难。说实话，就是尤其在法律执行当中，怎么样的仲裁啊或者利益可能也有问题。那么怎么样到底怎么界定来讲，目前来讲大概理论上是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凡是房子，尤其是新房啊，这个交了钥匙以后12个月内，如果这个通过综合的，这个我也是比较赞成，不光是通过调查公司或者是住管有关部门像统计局都那是调查的方式，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通过水电气它的这个消费， 嗯， 比方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个钥匙一交，它半年或者是这个空转，这是一个问题，是吧？但有一个持续的时间问题，通过很多数据，还有是物业公司也可以参与这个问题，物业公司也可以做一些核查工作。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出租了，它是发生生活了，比方你还可以看里面的设施，比方有的房子它可能连洗手间啊什么那个厨房都没有。这都有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可以作为综合指标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办法的。 嗯，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这个空置税哈，当然很多朋友还是希望它能够抑制一定的这种房价，会不会有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认为是会的。这个因为现在我前面也说到了，因为房子确实是还是个相对于一线城市来讲是个紧俏的一个生活设施，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假如我们现在认定接近20%是空置的话，那这个里面空间确实很大，能解决很大的这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是肯定是能够抑制的。第二个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对租金是肯定是有这个抑制，租金肯定有上涨，它的相对来讲房源比较多了，所以这个就是不需要怀疑，这是肯定的。 所以啊，就这个空置税这个事儿啊，这个抑制房价是肯定的。而且呢，我觉得不光是房价问题，就像刚刚咱们最开始说过，它能够解决比如说租房这种问题， 对吧？ 住房或租房需求 能更快的进行循环。 还有一个价值， 嗯， 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经济来讲金融问题。 嗯， 我们现在一个房子如果空着的话，它实际上它房子的使用价值没发挥出来。 对， 另外还有一个不公平，金融价值不公平。就是比方说，我们假如你房子很多空的，你可以利用你的空房子去抵押贷款。 嗯嗯， 而我们没有房子的人，你就贷不到这个地，所以它实际上是带来一种新的、一种经营性的价值的一种不公平。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很有影响的。还有从我们整体国家经济来讲，我们国家现在民众的资产70%，这是我们最近我们做这个就是跟经济日报和参与经济日报社的这个项目，就是中国家庭财富调查里面也贷出的数也跟着差不多，就是大概是60多吧，前几年数字是60%多，接近70%的我们老百姓的财产是房子。 所以这个房子来讲，如果我们美国就不是，美国是30%不到，所以我们相对来 讲理念不一样嘛。 对对，那么我们国家就是等于说老百姓的财富，它在金融上，如果我们不把它做到比较好的一个规制的话，实际上又是一种心理不公平。 嗯， 所以这也是个问题，这是当然我们老百姓目前可能都没想到的问题。 对对对，因为比如中国的理念就是这样子了，他就希望能有自己的一块地儿，是吧？ 对， 自己的这一套房产，觉得有根儿，是吧？ 对， 觉得 现在人们关注的是住嘛。 对对对， 就是对精神价值来讲，大多数老百姓没想这事儿。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先要满足自己住的需求，是吧？因为现在很多朋友说我还想换大房子呢，对吧？ 有的，我是给观念改变了，我现在是改变了。我现在觉得我比较欣赏这个，就是日本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反正就是尽量不浪费。 嗯， 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概念， 嗯， 我是比较欣赏这个。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个人来讲，我精神价值来讲，我是非常赞成空置税的问题。 对对对，而且住之后，我也觉得现在还挺喜欢住这种小房子的。 对， 是吧？ 小房子最大的好处里是省事儿啊， 省事儿。对，打扫卫生的时候， 你说打扫卫生多烦人啊！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你也方便嘛，对吧？ 对。 比如说我有朋友说了，好，这个基本上好多以前这么住复式的呀什么的，我去趟厨房拿个东西还得下趟楼，太麻烦了， 是 吧？ 是 小房子我就直接拐弯，直接到了。 住别墅其实也很烦人，是吧？我估计是咱们说个大实话，我们中国人就是大多数老百姓走背都比较穷吧，因为以前生活条件落后嘛，大家都盼大房子。 嗯， 一旦真正住上大房子后，其实我估计住10年都烦了。 是，当然我觉得我挺喜欢那种就是特别小的，比如说可能在几十平米，就是50-60平米的这种房子，但是能带一个，比如说小院子啊。或者 这是最好，我也赞成这个。 对，我觉得这样的房子是最好的， 有个室外空间， 对， 能够种点花花草草， 对，不用太大，可能几平米就够了。 对， 但是呢，它是室外的。 对， 然后呢，在平常的房子里呢，就是是吧？就现在的这些，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开发的，就是境外有不少，国内现在也开始了。 但是这些我可能在一线城市少，一般好像都是在一些旅游地产。 旅游地产，像海南啊这样的地方，它是相对来讲，它这种概念气候也比较适合。北京像这样的一线城市有点够呛。 对，因为毕竟咱这儿的这个住房需求的还是比较高的，你弄出这么一块空间，那得少住多少人？ 是 对吧？ 舍不得， 这个是问题。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空置税的事儿哈，看看还有3分钟的时间吧，我们可以把这个空置税再给大家再总结一下，或者说您觉得有什么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跟这相关的一些话题，我们可以再说两句吧。 行，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已经说了，我再总结一下，我们首先看了这个事情作用，一个是打击这个炒房，打击这个对抑制房价有好处；第二个是对租赁市场房源能够释放出房源；第三个。我刚才说的精神价值，这个就是，这是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但是从长远来讲，国家如果是在对经济的研究发展来讲，我估计可能还有别的好处，现在我们就没有，暂时不探讨那么远。我的建议啥意思？我的建议有三个方面，就是对这个空置税这个政策。第一个是我认为是必须要征的，就是早晚要征。 嗯， 这个征是对国家自由，我认为是大的方面，是整体来讲是好事，是吧？ 嗯。 第二个是界定是个难题， 嗯， 怎么样的科学界定，怎么有效的界定，就是便于执法，便于执行，这是摆在政府或这个业界或者说是包括企业都要来探讨的问题。当然，我们老百姓说听众也需要来思考这事， 嗯， 提些建议，是不是？有些东西，这国家政策出台之前，我们大家多参与是好事，是不是？第三个是执行层面是我的观点，有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额度，我建议额度不能高， 嗯。 虽然是外国刚说2倍2倍，听起来吓人，实际整数5%嘛，也不是很多，就房价的5%。但是我的观点是，我们也想让新的政策执行，就是量上讲不要太高， 嗯， 但是处罚要严，就是对这个连续几年这个空置的话，我觉得一加门要重一些，严一些，这样的话真能解决问题。 嗯，没错， 我大概是这样认为。 但您觉得大概会在什么时候会落地呢？ 这个东西我的判断啊。我估计3年左右都有可能政府要开始行动了， 嗯， 就至少行动，但是真正落地执行的话可能3年还达不到，因为这个就是刚才说了 很多困难的一些问题。 对，这些问题就是现在已经算开始了，大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 应 该有关部门肯定是在已经在研究了，但是一个政策，这种政策比较涉及到很多人的厉害，是不是要想出头，我估计怎么也得3年以后的事 儿。嗯，没错。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这个探讨了一下这个空置的事儿哈。 我们还是等待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出台吧。 是 啊，那也希望这个政府呢，也是把这些各种问题吧，考虑的就是我觉得越细越好。 我也补充一点啥意思、嗯？现在是政府特别在购买服务啊，或者是、这个向社会、向专业机构购买服务，或者这方面来讲，我们公司也参与了一些项目，就是我刚才说了，我们跟这个有关部门合作做《经济日报》那个调查。那么现在就是公共政策研究咨询方面，确实需要大家都来合力。所以这个以后呢，就是老百姓我们要参与，这个我们作为专业机构都要努力。我觉得这个里面，只要是研究，只要是想办法去调研啊，什么把这些政策模拟做好，我认为是将来是很好的事。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以后有时间吧，以后我们再跟大家再聊其他的一些话题。 这个还值得探讨。 对那大家呢，如果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农计划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报名，把您的电话、姓名，包括您要装修的这个房子的大概位置以及时间告诉我们就可以了，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明天呢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明天再见。 的时候跟朋友去逛街，现在这个物价真的是高得离奇，随便一条裙子一件裤子就得700-800。所以朋友还开玩笑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不过呢，一到周末这商场啊人满为患，我看看我从网络买的那些衣服价格低了一半还多，但是呢品质完全不输专柜，所以有的时候啊买东西的渠道也很关键呢。 就像我们最近给大家带到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那199块钱五斤的正宗纸皮核桃，我想不是在享购跟厂家的直通渠道是万万享受不到的。所以呢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也发现会生活的朋友都在抢购， 需要的朋友喜欢吃核桃的最正宗的185纸皮核桃千万不要错过，我已经是吃过了啊，一捏就开，而且呢